在这一首包含感伤和思念的歌曲当中呢，萧敬腾的声音显得更加的深情。这一张自选的翻唱专辑呢，之所以要以现场的形式录制，就是希望带给你一些更真实的效果，也让我们领略到他呢实在是太不俗的唱功。来分享一下萧敬腾的这首翻唱作品，叫做《如果没有你》。 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 这是来自萧敬腾《如果没有你》，但是呢前面有如果两个字，只是一个假设的题目，事实上呢不可能给你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，所以这首歌呢也带上一些释然的情绪。而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到同样是不甘愿放不下感情的难题，卡在普通朋友的位置，来分享一下陶喆。 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。

中结果，不相信自己耳朵，为你付出所有，最后却是我投入太多。可能他比我温柔，给了你更多自由，可能我的守候让你更有离开的理由。原来爱情可以来去自如，我从来不懂，每天想的等的爱的要的竟然背叛我。原来爱情可以把心折磨，痛到不能说，只好在夜里重复地听着伤心的情歌。曾经爱你爱到忘记自我，泪不停地流，你的一举一动一声叹息都能左右我。曾经爱你爱到忘记自我，不知爱已走，只剩伤心情歌陪我看到心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今天想来来自王力宏的曲目 Forever Love。 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。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。

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给有回去的我。 也许人都习惯把心里话说给陌生人，把伤害都留给那最亲密的眼神。如果某天我开始试着爬上，请不要拒绝我想要大笑的风声。镜子里的黄昏总是美得动人又残忍，回过身天就会沉落在脚跟。我们成为最无话不说的人，该庆幸或悔恨感情愈合了伤痕。等我终于习惯爬山，终于习惯疏离的吻，感情没有伤痕，算不算一种完整？少了对不安的承认，终于关心彼此人生，为什么反而我会去想念他？终于习惯礼貌口吻，原来有一点恨才让爱欲罢不能忘。不再亲爱的陌生人，当这城市都关了灯，请不要告诉我我是一个人，请不要告诉我我是习惯。 心里话说给陌生人，把伤害都留给那最亲密的眼神。如果某天我开始试着爬山，请不要拒绝我想要胆小的风声。镜子里的黄昏总是美得动人又残忍，回过身听见灰尘落在脚跟。我们成为嘴话不说的人，该清醒会不会很担心愈合了伤痕。当我终于习惯爬山，终于习惯疏离的吻，感情没有伤痕，算不算一种完整？少了最不安的角落，终于关心各自忍受。为什么反而我会去想念？终于习惯爬山，终于习惯礼貌口吻，原来有一点恨才让爱欲罢不能。不做亲爱的陌生人，但这城市不管缘分，请不要告诉我我是 北京时间14:00。